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各地加大改革力度，让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 习近平主席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引起热烈反响； 韩正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举行第二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第14届全运会今晚精彩落幕；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2亿剂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关键位置，全面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动新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近年来各地加大改革力度，让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聪明才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人才议题，多次深入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调研人才培养使用，多次就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在今年5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设全球人才高地。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稳定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近年来，北京在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 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啊，实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或者主任负责制，保证他们呢具有在用人和财务各方面的自主权，充分地激发了我们科研人员自主创新的活力，攀登啊科技的高峰。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安徽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截至目前，安徽共立项扶持220个省级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累计引进院士等各类人才2000多名。安徽省科技厅厅长罗平： 真正的实现了引进一批创新人才，创办了一批企业，培育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既是积聚了高端人才，同时又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助推了高质量发展。 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进展其长，新疆结合农林牧等产业实际，稳步推进基层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助力乡村振兴。新疆科技人才开发中心业务三室主任胡燕： 我们组织科技特派员前往多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农业科技产业园等地参观学习，提升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水平，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 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成就人才。9月中旬，山东济南公布了第13批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名单，115名各行业人才获得了全程人才服务金卡，并享受在交通出行、健康查体、子女入学等18个方面的绿色通道。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杨富基： 全国首创和村路微信卡包的全程人才服务金卡，实现人才一键扫码即可享受绿色通道服务。 截至2020年底，我国技能劳动者已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超过5000万人。十四五规划强调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 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推动啊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激发呀、人才的活力，不断释放啊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 习近平主席昨天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他强调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嘉宾表示，习主席的贺信阐述了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体现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总台记者李佳、冯硕、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玉晓认为， 这也使得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和建设当中有自己的责任。我们的网络空间应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类社会的新的数字时代的文明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创新、每个人的协同、每个人相互之间建立的信任，应该是未来数字文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 在这次疫情里面，我们看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数字技术对抗击疫情发挥了巨大作用，数字经济表现强大韧性，在全球经济下滑情况下，数字经济是逆势增长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看到，数字经济它本身一种是无边界经济。数字作为生产要素来讲，它是不受地域限制的一种生产要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更需要全球合作共同担这个责任。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嘉宾认为，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也为全人类共克时艰、互利共赢指明了方向。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唐建国，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作蛋糕的话，那数据无疑就是面粉。下一步呢，我们应该在体制、制度和技术上进行创新，在数据要素的供给质量和规模上探索和推动新一轮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高同庆， 我们将继续呢加强技术标准和产业的全球的合作，建设好以 5G 算力网络为代表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好信息技术和数据两大要素，发挥好信息服务，融入到千行百业的新动能，为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今天在北京通过视频方式同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莫曼斯举行第二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一重大宣示再次展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中国已经着手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方一直是言必信、行必果，有信心、有决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韩正指出，中欧应当充分利用高层对话平台，进一步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推动中欧绿色合作不断深化，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要强化机制引领，增进理解互信，加强政策沟通协调，聚焦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力争取得更多丰硕成果。要践行多边主义，助力落实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合作注入信心。 中方愿与各方加强协调，弥合分歧，促进共识，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东道国，中方期待与各缔约方共同努力，推动大会取得成功。蒂莫曼斯表示，欧方高度赞赏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巨大努力，愿与中方不断加强在环境与气候领域的对话协调，共同为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贡献，支持中方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和家庭工作，妇女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制定实施两个纲要，对于深入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促进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在新时代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妇女纲要围绕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八个领域提出75项主要目标和93项策略措施。儿童纲要围绕健康、安全、教育、福利、家庭、环境、法律保护七个领域提出70项主要目标和89项策略措施。两个纲要从完善实施工作机制、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强监测评估等方面提出组织实施要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于艳红表示，我国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已达到并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新两纲明确提出完善支持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法律法规政策。 一是加强生育保障，如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落实产假制度和生育津贴，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等。二是加强养育保障，如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托育服务，加强住房等支持政策，提高家庭服务智慧化和数字化水平，鼓励用人单位创办母婴室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实施弹性工时、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家庭友好措施等。三是加强教育保障，不断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30年提出，建立健全科学的教育评价制度体系，探索增值评价，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倾向，建设一批优秀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放宽中职招生地域限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把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作为落实中央提出的双减任务的重要举措。 学校要充分发挥教书育人的主阵地作用，坚持五育并举，使学生的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让教师做到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当前聚焦落实中央提出的双减任务，学校要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水平。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今天集中公开通报一批督察典型案例。四川南充段嘉陵江违规采砂问题严重，湖北孝感生活垃圾处理违规项目建设滞后，导致环境风险突出。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今天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监管缺失、违法开发等情况在一些地方和企业依旧突出。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南充段违规采砂、侵占岸线等问题长期存在，导致流域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威胁饮用水安全。督察所还发现，吉林白山监管不严不实导致矿山生态修复滞后， 通化钢铁集团、板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期露天开采，山体裸露面积达到 317.6 公顷，废石堆存量高达3320万吨，其中李家卜矿还违规占用林地达 58.6 公顷。湖北孝感生活垃圾处理规划项目建设之后，大量善绿叶违规积存的问题也被点名。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人员周志斌： 孝感总共有7个垃圾填埋场，它的剩绿叶贮存量将近20万吨，那么全省总共才40几万吨，孝感占了将近一半。包括我们去到这个应城的西石填埋场，19年已经封厂了，这两个临时的贮存池剩绿叶已经很满了。雨水区里面取样的跟剩绿叶成分比较类似的，说明它这个剩绿叶已经对外环境已经造成了一些污染了。 此外，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东发制革厂土壤污染调查工作弄虚作假，广东云浮市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不力，企业未批先建违规用能等问题突出，中国有色下属沈阳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废气恶臭扰民严重，其赤峰富邦铜业能耗达到全国均值的2倍以上，中国黄金下属河北金长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采空区治理为名，长期违法露天开采，生态破坏严重。 第14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将于今晚举行，12天来，1.2万名运动健儿角逐全运赛场，再一次完美呈现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请听报道。 本届全运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办赛工作，累计入场观赛观众达到38万人次，各项比赛竞争激烈，精彩纷呈，获得奖牌和名次的代表团数量较上届大幅度增加，赛风赛季总体良好，多个项目上创造了一批好成绩。截至目前，射击举重项目超12项世界纪录，田径项目创1项亚洲纪录，射击、场地自行车、举重、田径、攀岩、游泳项目创22项全国纪录。本届全运会采取线上线下、点线面结合的方式，继续组织群众赛事活动，实现了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办赛目标。赛会志愿者累计上岗超过12万人次，城市志愿者超过10万人次，社会志愿者超过28万人次。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14运会组委会副主任高志丹： 12天来，全运会赛事组织领导有力，场馆设施完备，赛时运行高效，服务保障一流，体育健儿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精彩圆满，令人难忘。 第13届中国航展将于明天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航展规模超预期。总台记者郭淼、江小晨、王志达报道。 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明天将正式开展，迎接八方来宾。中国航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孙杰峰说， 截止到今天下午1点钟，室外的所有的飞机、雷达、导弹车等装备全部就绪，应该说就等待明天开幕了。 本届航展规模超预期，近700家企业参展，参展飞机数量达到104架，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11个，航展主办单位阵容更加强大，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也都首次参展。国内民营企业踊跃参展，世界知名企业悉数参展，其中波音、空客参展面积较上届分别增加65%和11%。孙杰峰说， 在本届航展上，他们全都拿出了很多的压箱底的东西，包括一些新的飞机装备，都是首次亮相，比如说歼16D 无人侦察机7，还有我们的表演队都进行了全新的动作的编排。在表演队以外呢，我们这个翼龙无人机2也是首次在航展上有无人机在飞行展示。我国自主研发的 AT600 也将在航展期间进行投水展示。在装备方面呢，也都是出口型的热销产品，包括 VT4、VT5 坦克，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装备。应该说整个规模档次都是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在防务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发布香港营商环境报告，指出黑豹和美方对香港的无理经济打压一度对香港经济和营商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但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赋予的优势，令社会恢复稳定，营商环境得以恢复，为香港在疫后的经济复苏创造更佳条件。香港营商环境报告认为，中央政府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香港长治久安及稳定发展奠下基础。 这些改变令香港能长期保持既安全又充满活力的营商环境，继续发挥各项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长远稳步发展。报告指出，香港社会回归理性，公共秩序回归良好。2021年上半年，整体犯罪案件较2019年下半年黑暴高峰期下跌近一成。另外，香港经济已呈 U 型反转之势，今年上半年经济反弹 7.8%， 失业率由 7.2% 高位回落至 4.7%。 而金融市场形势向好，截至2021年6月的12个月，新股集资额增加超过五成，港股成交增加近七成。报告认为，有关事实证明香港社会经济雄厚底子和强大韧度，以及香港营商环境的优越性。 国家文物局今天通报，山东沂水拔山遗址、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等三项旧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成果。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在川西高原发现的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矿冶遗址。考古发掘揭露出中更新世末期至晚更新世连续的地层堆积，从七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其中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首斧和博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它的精美程度、它的加工的工整性、对称性，应该说完全与西方阿舍利经典时期的首斧相媲美。当西方的学者在看到这套遗存，就不会再怀疑东方中国没有真正的阿舍利体系。这批东西可以说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山东沂水拔山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矿冶遗址，目前已揭露出8个文化层，发掘出石制品、骨牙角制品及动物化石5000余件，包括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磨制骨器。河南鲁山仙人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保留有珍贵的原生堆积，其上部地层出土人类头骨化石残块和数十枚人类牙齿，其中一块距今32000年的骨块来自人额骨，可能是目前河南省已知年代最早的早期现代人化石。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9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13例本土病例分别为黑龙江哈尔滨市11例、福建厦门市2例，新增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在黑龙江，其中哈尔滨市2例、绥化市1例。另据统计，截至26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22亿剂次。 哈尔滨市今天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市新增的11例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均是在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发现。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志远、张艺新报道。 11名确诊病例中，巴彦县9例、松北区1例、木兰县1例，所有病例都是轻症和普通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均在巴彦县。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南： 有关部门已对所有排查出的密切接触者和密切生理界全部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并进行追踪排查，对涉及到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对其曾经活动过的场所进行周末消毒和封闭管理。 发布会上，哈尔滨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耿国林还介绍了市场保供的相关情况。哈尔滨市正通过加强产销衔接的方式，加大货源组织，增加市场有效供给。 哈尔滨任何一个大型商超商品类别均在1000种以上，居民日常集中消费的也就几百个品种。近期全市各批发企业、大型商超结合节日供应需求，以增加进货量，完全能满足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和个性化需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终于顺利回到了祖国。 国人很振奋，国际媒体也予以高度关注，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的胜利。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表示，正如孟女士所说，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她今天的自由。孟晚舟女士的平安回国，是中国党和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 25日晚，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家的消息，仅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上就获得了4亿多人的点赞，超过了美加两国人口的总和。这两天，有一些青年大学生自发地来到外交部的门口，送上鲜花，表示为祖国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正义也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也再次充分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强大的中国，永远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坚强后盾。中国党和政府具有坚定的意志、强大的能力，坚决维护中国公民、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坚决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3时，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293万1408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8万8033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过去2周，美国日均死亡病例达2062例。美国爱达荷州由于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死亡人数持续攀升，一些殡仪馆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存放尸体。一家殡仪馆的管理者史蒂夫·萨洛夫称，目前他们不得不启用冷藏拖车来容纳更多的尸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爱达荷州是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州之一。过去1周，该州90%的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已被占用。欧洲方面，多国决定或已经开始为新冠病毒感染风险较高的特定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总台驻欧洲记者易欣介绍， 罗马尼亚将于9月28号起允许已完成疫苗接种6个月以上的高风险群体和从事高风险职业的人员接种加强针。英国政府从9月16号开始实施新冠疫苗加强针计划，向一线医护人员、护理机构工作人员、50岁以上人群以及16岁以上有健康问题的人群注射新冠疫苗加强针。9月13号起，法国养老院的老人开始正式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德国政府也在9月推出了加强针计划，接种对象是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者等易感人群。 最后播送简讯。全国铁路10月11号起将实行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北京朝阳到大连北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51分。 京唐铁路今天全线开始铺轨，这是链接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又一交通大动脉，计划于2022年正式通车。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今天开始连条连市，杭台高铁连接杭州、绍兴、台州3地，力争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随着天津市屈家店枢纽开闸，永定河水今天顺利入海，这是永定河自1996年断流以来首次实现全线通水。 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27号凌晨公布了联邦议会议院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微弱优势领先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吴京、童林，主播泽华、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It's 7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迎国庆优惠不停歇，在9月27号至9月30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9折优惠，订购5件商品以上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